看怎么弄。 好， 应该说很好了，你可以跟视频一块接起来。 对， 这样子啊。 你这个几百？ 这个，因为我是把旧的那个吹低了，我把旧的那个给它寄过去，换的新的。 应该多少钱？ 这个大概是400左右吧。 四百多 啊？ 是日本的吗？ 美国的。 哦，我找不到 了。租。租。 这个是样的。 好， 反正肯定 好好唱啊。 来。 两字啊，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 那看 跳舞的， 什么都摆， 都不管。